快快的送我呀回我的家园，要渡抗搀扶他往外相送，溜溜呀的一路外斜回转的家园，我到了家中啊 门环救了我的刘哥，叫叫了声刘哥呀，你这该我的账还。自从你前三年你吃了我的酒，直到如今三年你没了账还，按下肚炕呀，怎么难叫到了这位小家人呀，这心中全。小家侄正在那上房门左右，忙听到外边这叩打门环，慌忙忙忙迈走我的开开门两下右，叫一声掌柜这么样的青年，盘古至今你从头算，哪有那寡妇人家欠你的酒钱，这从康顺你家的刘爷的欠我的酒钱，他自从前三年他吃了我的酒，直到如今三年他没了账还。小家人也听了前三年的话，当时之间的就把两番 说，我大哥倒有那还钱。

天怎么会没有那几天白呀？二哥哥离家呀，你不算日子久，你的脉带着我的身子也得骨瘦如柴，有的官儿没的官儿，瞧着你在倒啊，撇下掉了你的妹妹，我的一个人的命发呆。二人啊，我的二人啊，自从那 爹本姓金儿，和他妈本姓金儿，养不着个小宝贝儿，挑来四个人儿，两人家养的夫妻和美国对妻儿啊，二哥哥撇的奴家的，我们没有你的亲戚婶儿。 好，刚才是一段王二姐私夫，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王佩辰先生演唱的《红月娥做梦》。 Oh, 念了我的老娘啊。 一楼啊，我叫了一声爹，妈妈我的宝贝啊，你起来呀，爸来呀，你起来吧。